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都臣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戏迷乐迎来两位嘉宾，一位是京剧艺术大师张君秋先生的亲传弟子，国家一级演员宋玉珍女士。一位是国家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刘征，当今京剧前旦的佼佼者。宋玉珍、刘征母子二位做客戏迷乐，共赏梅派、张派名段，畅谈刘征的艺术经历。欢迎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我们先来为您介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大师的亲传弟子宋玉珍老师。欢迎宋老师。您好。 您好，朋友们好。 好，我们再来为大家介绍国家京剧院的优秀旦角演员刘征。欢迎刘征。 你好尚远，你好听众朋友们。 我相信啊，特别是咱们北京的戏迷朋友对二位都是非常的熟悉，除了通过舞台、通过电视、通过广播，在很多活动啊，在一些个像老舍茶馆啊、湖广会馆啊这样的活动当中，也都能够经常看到两位名家的身影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请二位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聊他们的艺术世界，聊聊他们的艺术人生，更聊聊他们这个艺术家庭，特别是刘征啊，是如何起步学习到现在有所成就啊，崭露头角的。我们先问问宋老师啊，这艺术家庭啊，跟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家庭都有哪些名家，是怎样一个渊源好吗？ 我们这个家庭呢，可以说是京剧之家吧。刘征的姑姑大家都很清楚哈，家喻户晓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啊，他的弟弟呢刘长成也是咱们中国戏校六五届毕业生，这个文武小生。这个我呢是 就是您的爱人，刚才说 我的爱、我的老伴儿、今年也74岁了哈。我呢就是河北戏校培养的学生，这个分到河北省京剧院工作啊。所以刘征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家庭，因为他小的时候就是跟着我们学龄前就跟着我们上山下乡演出，一出去最低3个月，所以这个对他的熏陶吧，从他的幼小的心灵里，这个京剧呢就埋下了这颗种子。那时候没让他干这个，他考的是舞蹈， 舞蹈专业， 舞蹈专业，后来才学了京剧啊，这个过程吧也挺曲折的，反正就是说他从小就受这种熏陶啊，我们下乡演出的时候，一天演3场，他就看3场戏， 就给他搬一个小椅子，坐在那大幕那旁边，哎，听戏看戏。久而久之呢，他就有很多戏他都能背下来，像赵氏孤儿啊，我们经常演的。 嚯，这么大戏， 不是都是马派戏，上元你都很清楚的啊，大戏的任何节骨眼儿，包括锣鼓经，他都能念下来。所以我就说，有一次我就吃饭找不着他了，我就特别着急。我们那个管道具的那个王师傅，就说玉芝，你别着急，你看你儿子那干嘛呢？啊，我一看呢，他就坐在那个乐队打鼓老的那个地方，然后铺上那一块布搁在这个腿上，拿俩毽子的，我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回来咚咚咚弹鼓，活人击鼓啊，带上堂来，他一个人 全都演了， 全都演了，就连这图案鼓、蒲凤啊，什么那个落地而死啊，什么这样这样，我就觉得哟，我说这孩子怎么对这个戏。就是也不是诚心记，但是你现在你问他吧，他可能都忘了。就是那时候就觉得他就是，就 特别有天赋， 也天赋那阵儿咱也不敢说，你说那还学龄前，是吧？ 但是特别有灵气， 哎，特别有灵气， 起码记忆力好啊， 哎，对对，记性特别好。 先让刘征说说啊， 好的， 在你的记忆当中，这个少年的时代，甚至更小的时候，跟着父母出去演出，现在还有多少记忆？ 反正我妈妈刚才讲的这个吧。也许我可能有一些片段的记忆，也许可能就是，可能我觉得就是说小孩子的当时的一种接受能力，当然现在的孩子可能吃的也好，生活的也好，可能这方面更发达，可能小孩子在一个阶段当时都会有这么一个吸收特别快，他也没有说是要记什么东西，但是就下来了，就能记住，但现在我是完全有的东西是想不起来了，但是就是说，跟我父母当年剧团的那种出去演出的那个记忆还是有一些啊，包括就是露天的演出，包括就是演完戏在一个教室里的搭桌子休息，就当床，那会儿反正条件挺艰苦的，包括还有那个睡的那个屋里边吧，老鼠窜炕的那种经历也都有。但是那会儿也不觉得是怎么样，完了以后就是也是水土不服吧，那会儿我记得身上起好多包，反正就是这个印象比较深一些，完了剩下的就是我打戏呀、什么说戏的那个已经不是特别深了，但是就是有印象，就是老是坐在那个就是现在的上场门，就是你们主持人老坐的那个位置，那个在那个位置上的时间可能是长一些，就一个小板凳老坐在那块儿，老是坐在对面就是乐队，就是第一个侧幕条的那个最边上的那块，这个印象很深。 还记得就是第一次学戏是多大？ 就是说在我上北京戏校以前的那个所谓的学戏吧，其实就是听录音，我估计可能你可能也都有这种经历，票友嘛，就是听会了呢就试着唱，也没有什么特别学，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唱，就是我现在想就很自然的一个状态。 好，这样我们也聊了半天了，先来听一段宋老师的唱段吧，好吗？您觉得放哪段比较好？ 那就先放诗文会吧。 好，我们先来听听宋玉珍老师为您带来的张派名句诗文会片段。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宋玉珍女士为您演唱的张派名剧《诗文会》片段。下面我们继续请宋玉珍老师介绍刘征的从艺经历。 后来这个到了这个军艺啊，到了军艺的舞蹈系，都学的是民族舞，但是这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是把他的腰腿功啊，腰腿功柔韧性啊都练得非常好啊。后来他就一直在济南军区歌舞团当这个舞蹈演员，但是他也兼唱歌，他的歌唱得非常好啊，歌唱得非常好。那时候不是通俗歌曲流行嘛，他就唱这个通俗歌曲，他们下部队演出为那个解放军服务。后来是转业以后吧，给他安排的还是石家庄市歌舞团。他说：“妈妈，我不想再跳舞了。”他说：“要跳舞的话，我不离开我们部队文工团。”我说：“那怎么办呀？”我说：“人家就给你按这个行，给你安排到石家庄歌舞团了。”我说：“你要是不愿意再跳舞了，那你就回北京找你姑姑去吧，看看姑姑那儿能够给你找个什么工作，再说吧。”然后到了北京以后呢，就住在姑姑家。那时候姑姑和姑父正好是担任这个国家京剧院青年团的团长和艺术指导。每天晚上啊，下班回来他就跟着姑姑去看戏，看着看着他比如回来吃晚饭夜宵的时候，姑姑跟姑父聊天，就是比如说张火丁今天哪儿哪儿好，张建国哪儿哪儿好，哪儿还不够，这个演员哪儿哪儿好，哎，就一聊二聊就把他聊进来了。聊进来 这个时候平时唱吗？ 那时候他还不唱。那时候他还不唱，后来偶然的就是他不是到了那个电视台经济部工作嘛，就做文秘工作。那是姑姑就是找到一个，就说你们那儿好像缺不缺这个工作人员，他说我们要男的不要女的。而且那个他说我侄子会唱戏，其实那时候也不怎么会唱啊，也就顶大会唱个霸王别姬一段小段的什么的。他说那太好了，正好他喜欢戏，就去那儿打工了。去那儿打工呢，就是2000年，搞了一次这个戏迷票友全国的一个友好邀请赛。回来他是代表经济部报的名。经济部报的名。结果那个就是这是我跟我学的吧，也是也我当时我在河北电视台，就像咱们这个录这个教唱京剧，我教的《西厢记》，那时候教的是谢忠，后来也得了第三届的十大名票了吧，他就听我的那教唱带，听我的教唱带，然后他就报名参加，从那儿开始就，哎呦，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当时我记得那个严肃老师，还有那个周华斌，周华斌老师， 传媒大学的教授， 那时候他们当评委，他说：“哎呦，这小伙子可不得了。”走台的时候，他说：“这个名不转经转的。”他说：“我们就只唱张派的，有个名角那个杨永树，那了不得。”他说：“这小伙子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个个头、扮相、嗓子，可以说无可挑剔。” 戏迷乐迎来两位嘉宾，一位是京剧艺术大师张君秋先生的亲传弟子，国家一级演员宋玉珍女士。一位是国家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刘征，当今京剧前旦的佼佼者。宋玉珍、刘征母子二位做客戏迷乐，共赏梅派、张派名段，畅谈刘征的艺术经历。欢迎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下面我们请您欣赏一段刘征演唱的梅派名剧《天女散花》片段。